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極條約。 1842年，在地圖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我劉世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今晚我們請到呂炳權來，夠了正氣，大家看到他的樣子。我們是討論蔡若蓮出任這個教育局副局長這件事的。我們看看我們的宣又看看我們怎樣做這個 graphic。 我們做出來拔走我的樣子行不行？拔走我的樣子一陣我們看看歷史會不會重現。咁你話佢嘅出現會唔會將呢個12年個國教事件咧嘅翻版 會唔會？佢嗱，我相信如果佢任內係要推國教嘅咧，都係好高超技巧底下推嘅，佢都會以唔防呢個歷史會重演嚇，睇好多 scenario 情況，點樣避免呢啲即係觸礁嘅情況底下咧，計曬咁樣去。所以我相信現在他們上面做事或者特區政府做事都會是有一定的技巧，未必那麼容易被你可以捉得到的，即不像你說上次有那本這樣的即中國國情手冊這樣的事。 我看他會learn的，他一定會做，但他未必用同一種方式複製回，他今次沒那麼蠢，可能做了你都不知道 的，還有都會有先後次序的。現在始終有大量的教育撥款，即派糖的東西，做一個比較祥和環境的東西，就做完這些東西，等到大家鋸了，那去到一個他有信心落刀的位置，在那裡就會做一些就是大家認為是敏感一些的事，包括是國民教育在各個這些學科通識那裡就滲各種的所謂愛國的教材進去。 他們那個中共就視教育呢這件事他是最不放心的。聽聞呢5年前呢梁振英上任的時候呢就想委任呢張炳良呢是做教育局局長的。如果你說用人為才，咁張炳良絕對係有資格做呢個教育局局長。咁佢之前咧就係呢個教院嘅校長嚟噶嘛。咁佢一定可以搞到教育。中共唔信佢，因為張炳良始終唔係根正苗紅出身嘅人，就揾咗個唔得掂出嚟。後來結果就一鑊粥，衰粥5年，但都冇炒啊。 同埋你話張炳良佢當時上任去做呢一個運輸及房屋局咧，咁都唔係佢嗰個範疇嚟嘅，即係大家嗰陣時都會覺得好拗頭，都有。想返就係傳出你頭先所講嘅咁嘅風聲，咁如果佢嚟講教育係真係佢個範啦，咁但係就最後出咗嚟就係佢去做一範完全唔係佢嘅專長嘅運防局啦，咁大家都好拗頭，咁點解又會唔得掂有個咁樣嘅人 即係唔拉更嘅， 唔拉更， 咁而家猛話用人為才嘛，唔好計較人哋背景嘛，喂，咁你張炳良絕對係人才，教育的人才你不讓他做，我找過呢不得掂，即完全對教育沒有直接關係的人出來 去做這個教育局局長，你是解釋不到的。但是教育是中共最不放心的這件事，他認為香港近年來出現的問題，由反國教啊、雨傘運動啊，以至這個旺角騷亂啊，全部 教育有關， 跟教育有關係的。 是的，你想起就是香港出現了這個雨傘運動之後呢，已經是有些京官在這裡就說 教育局長咧，係需要接受中央嚇同埋呢一個即係香港市民嘅監督嘅嚇，甚至係問責嘅。嗰、那個講法其實係就係話誒，依家香港出現一壇咁嘅嘢嚇，佔中搞到即係周圍都係啦。你教育局長係因為你教育嘅失敗，所以令到好多即係學生後生仔。就啊被人哋誤導咗啊，跟住咧就即係從而啊，就依家要搞你個教育，令到咧就係喺你個教育嗰度就加強國家意識啦，啊，咗一國兩制嘅法治教育啊等等咁樣。咁另外就係喺嗰個除咗話即係呢啲京官咁樣要教育局嘅官員去問責。之外咧，咁當時都有喺度即係啲經官亦都話，即係要香港人同埋呢啲學生要去補補腦嘅嚇，就係就住呢啲基本法啊、國家嘅即係呢啲主權啊、安全啊等等呢啲國家意識咧嚇，要你去補補腦嘅嚇。之後有大量嘅説話。都是要求特區政府加強這個青少年人的工作的。我看到在雨傘運動之後，北京已經不再是純粹叫你這樣做，口頭施壓的，不是的，已經是有了各種的文件是要求香港教育那範要去做事。那首先呢，就是有一個就是每年國家教育部呢都會有一份的文件，叫做即係呢一個嗰、那個工作的要點，即係類似我哋如果香港有一份施政報告咁樣咯，咁佢哋每個部門咧都有一個即係每全年嘅工作嘅要點嘅。咁喺2017嗰個教育部嘅工作要點咧，首次就明確講出就要完成中央對港澳教育嘅各項任務。咁呢個字眼係之前從未出現過嘅嚇，中央對香港嘅教育任務，我對比翻咁多年去數啊嚇，出現過個字眼，以往咧都係話加強內地同香港嘅教育合作啊，加強內地同香港嘅教育交流等等呢一種嘅字眼嚇，講到教育任務呢個係第一次，咁我睇到一個咁嘅文件之後咧，就即刻。即係好想了解乜嘢嘅教育任務啦，跟住咧又抄到有一啲喺內地唔同嘅高校咧嚇流傳佢哋嗰個即係出嚟嘅一啲通稿嚇，就佢哋講咗咧就係話習近平同埋張德江委員長啊，就多次就住香港人心回歸同埋呢啲教育嘅問題咧，就發表咗一啲嘅指示。同埋講話嚇，咁佢哋呢啲教育系統咧嚇，各個教育系統嚇，就要根據呢啲咁樣嘅即係最新嘅指示同埋講話去落實啦。咁就要係有一個嘅制度建設，同埋咧就係有一種目標為本咁樣嘅講法嚇，唔再係好似以前就係話你去加強啦嚇，至於點做就係你香港去做，依家就唔係，佢要做一個制度設計。同埋要達到目標嘅，好啦，咁依家可以講講究竟有啲乜嘢嘅制度設計咧？咁，另一份文件可以講嘅就係、是國家嗰個十三五規劃，我都未見過咁樣規劃嘅，就係、是、將香港嘅呢啲教材啊、師資啊等等嘅教育嘅合作，好巨細無遺咁樣咧寫曬落去，成為一個規劃嘅部分嚟嘅嚇，咁即係。你話如果是純粹交流合作，即係講得比較籠統嘅，以往的寫法冇問題。但係而家佢將嗰、那個你的教材啊、課程啊、師資等等咧，成為一個規劃的部分。好啦，呢、這、一個十三五規劃的咁樣講法咧，唔係得個講，唔係喺個文件嗰度。我睇到喺2016年頭咧，國家教育部同香港嘅教育局咧，就係、是成立咗一個當時冇公布。嘅 機制，合作機制叫做會商機制。會商機制香港人比較少聽。 什麼叫會商？ 會商就是即係嗰個會面的會，商討的商。 咁好客氣啫， 好像很客氣嚇，傾偈。 係啊，真係幾客氣啊。 咁啊，但係呢一個會商機制大家都比較少聽，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香港的其他決策局同內地的合作。即係呢啲部委嘅合作咧，係甚少見到有會商機制呢樣嘢。咁係咩嚟嘅咧？喺內地嘅語境咧，呢樣嘢就係話，當你發現一個問題，你要去解決呢個問題，跟住要提升嗰個合作嘅層次，同埋要以目標為本嗰種啦嚇，你就要設立一個咁樣嘅會商機制啦咁嚇。咁所以有另一個引例咧，就係、是、除咗教育方面咧，嚇點解早前我記得唔知係舊年定係今年年頭嚇，深圳市嗰個市長定係書記咧嚇，都要求同香港特區政府要設立一個會商嘅機制嚇，就係、你諗下港深合作咁多年，都要搞一個會商機制，證明就係呢一個設立咗會商機制，就係可以將個合作或者解決問題嘅層次係提高嘅。咁教育局同埋國家教育部嘅會商機制係要搞乜咧嚇？就係、是、正正要落實十三五規劃入面寫嘅嚇，你要傾呢個師呢一個課程教材、師資考評同埋政府管理嚇，一年要兩次將呢啲具體嘅事務攞上去傾嘅。要跟上面去匯報合作。 匯報咁就慘啦。其實咧，基本法講除了國防和外交是中央事務之外咧，教育即係所有其他嘢都係香港 local 嘅事務嘛。根本咧就玩咗過界噶啦。第二就話點解咁緊張教育啊？就係佢根本覺得香港一切問題就係以前港英嘅奴化教育，你聽過呢個名詞啊？造成嘅。咁而家就冇用到奴化教育。呢四個字就話咧係殖民地教育做出嚟嘅，所以你班人咧係對冇中國心嘅，所以咧誒信曬啲鬼佬講嘢，中曬毒啦，咁啊，所以先出嚟搞咁鬼多嘢，又爭取民主啊！ 但係你話即係九七回歸廿年以嚟已經唔係鬼佬嘅嘢啦，已經係完全 都係咁講。最近話佢都唔用，佢唔用奴化教育啦，佢就話係殖民地教育。遺留下來的問題，哇！我覺得有好奇怪喎，你成日 遺留到廿年， 啊，真係叻喎，阿晶嚟噶。咁啊，第二，喂，以前嗰個教育係咪真係你所講嘅殖民地教育呢？第一，港英政府從來冇教過你班香港人，你係英國人。最好你哋唔係英國人添，千祈仔你唔好認係英國人添。第二，喂，有幾多間學校啊？真係要掛英國旗啊？當時除咗官校，咁啊第三個課程裏邊係咪真係咁所謂奴化教育啊？我真係好質疑呢樣嘢。中共成日揦住話你班人咧。你啲人係冇學過鴉片戰爭，唔知道中國係曾經喺百幾年前咧受過咁列強嘅侵略係咁慘。第二咧，你唔知道新中國嘅成就，所謂新中國即係中共政權統治之下嘅成就，成日講來講去都係嗰啲嘢。咁但係你睇下咧，對國家民族嘅感情啊，即係愛國嘅定義啊，有好多種嘅。中共所講嘅愛國係中黨愛國，愛國。兼埋愛黨， 有時甚至愛黨先於愛國。 係啦，咁咧香港人傳統上所講嘅話，對中國大地、對中國文化、對中國歷史嗰個感情，或者對中國人民嗰個感情，喺中共嘅眼中，呢啲唔算係愛國嘅。阿魯平曾經講過嘛，有人問：喂，咁熱愛中國文化？算不算愛國啊？他說西人都有熱愛中國文化，怎算愛國？在他們的眼中，你愛國一定是愛了中共政權。 是，我可以引回一些講的，即一些即有來歷的說話，跟你佐證一下。 譬如以習近平主席所講啦，他就在2015年底有一個就是中央政治局一個集體學習的會議，當時就是講就是學什麼是愛國，講當時就是講這個愛國主義精神是什麼，那個中央政治局就是就是這個中國共產黨最高權力那一班的人嚇，嗰25個人啦，咁習近平當時定調乜嘢係愛國咧？佢就話只有堅持愛國同埋愛黨嚇、愛社會主義嚇，呢、這個愛國主義咧，先至係鮮活真實嘅。嗱，我重複一次啊，只有堅持愛國同埋愛黨、愛社會主義，咁樣咧，愛國呢一樣嘢咧，先至係鮮活同真實嘅。啊，咁即係佢話要愛國同埋愛黨、愛社會主義，咁愛國先至係堅嘅。 咁啲左仔可以話、喂，冇話一國兩制喎，啲冇話要你香港人愛黨喎。 嗱、我又再 quote 多一個俾你聽啦，仲有一個就係、人民大學嘅馬克思主義學院嘅教授嚇陳先輝嚇，佢喺環球網咧2014年寫一篇文啊，佢就係講愛國同愛黨咧喺中國係一致嘅。啊！佢就係咁講，佢話依家咧就係從過去冇共產黨就冇新中國，到現在啊就係冇共產黨就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啦。中國公民愛國就要愛黨，反共就係禍害中國。愛黨與否咧，係每一個中國人去測試佢係咪真愛國嘅主要衡量標準啊！ 哦，咁啊，咁啊，冇辦法啦。 係咪愛黨嚇就係衡量中國公民係咪真愛國嘅標準啊？咁嗱，你當然可以話一國兩制啦，係咪啊？咁上面可以有上面嘅一套，香港有香港一套，但係咧上面依家好多人都係咁講喎，佢話香港嗰個祖國同大陸嘅祖國都係同一個祖國，咁點解上面愛嘅祖國係要愛埋黨嚇？兼且是愛黨行先的，但是香港那個是不用愛的，難道香港那個愛的國跟上面的國是不一樣？我們不是搞一國兩制，那就搞兩國兩制、那就搞到即究竟怎麼解釋呢？所以 我就給了這條題目啊，即係蔡若蓮副局長啊，咁佢係咪愛黨先？佢如果喺香港推行愛國主義，使唔使愛埋黨啊？ 咁我睇下蔡副局一定睇過你嗰篇文章㗎啦。 可能佢我呢啲文太雞，佢就唔睇嘅。 係一定又反映俾佢，佢點樣回應啊？另外一件事咧，即係佢大陸嗰理解嘅愛國就係咁啊，同我哋香港人咧理解是不同的。剛才講過，香港人覺得我們愛中國的文化，愛中國的大地，愛中國的河山，愛中國人民，起碼在我們那一代有很多人都是這樣想法、我們已經是愛國的了。至於你說讀歷史是不是一定要讀鴉片戰爭的近代史，你才會是有令你的愛國心提升呢？喂，我讀滿江紅行不行啊？ 同埋你話 岳飛得唔得啊？ 你近代史入面有好多嘅歷史嚇，咁、你中共呢、這、一個49年之後喺中國入面即係所做嘅種種嘅罪行嚇、包括呢啲即係反右大饑荒、文革嚇、六四等等嚇，嗰、那個死難嘅人數即係係。即數以千萬計嘅，加埋曬咁樣。 但係大躍進最少餓死3000萬人。大陸咧就唔用餓死兩個字，叫非正常死亡。啊，佢嘅字眼係咁樣。 咁啊，劉曉波都係非正常死亡啊，李旺陽又係非正常死亡咁樣啊。 咁佢哋發明啲名詞都幾犀利噶嘛，即係佢哋係咁嗱。好最近咧喺城市論壇咧，有一日叫咗黃君如上去講嘅。可能是兩個禮拜前、黃君如說愛國一定是等於愛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你即是說他們的看法，這些傳統左派的看法跟香港其他人的看法是不相同。再不要說現在新的年輕人有本土派或者是港獨派，這個令已經是遠了、就是我們那一代的人的很多說愛國不愛黨，他都不掰國你了、好了，現在你推行愛國教育，但凡教育它不是一個孤立的議題，不是一個 isolated issue， 即是我們看到天上一粒星，一粒孤星是沒有意思的、一定要整個星座才有意思的。教育是跟其他東西有關係的、要推行愛國教育，你都有其他的星星，整個星盤在這裡，你才突顯到的意義。好了， 意義，可能是正面，可能是反面的。而家睇到乜嘢？頭先你所講咧，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即係中共執政之後，發生咗咁多啦。首先土改三反五反啊，就呢個反右、大躍進啊之類嘅咧，數落去啦。好啦，就算我啊，依啲係中共覺得今時而作非，由1978年年尾開始畫個線。而家喂，由1978年或者79年改革開放至到而家，仍然發生好多嘢，包括乜嘢咧？貪污。 嗯 殺冚極都冚唔掂嘅，佢幾個人都承認過，中共嘅領袖承認過就話到咗亡黨亡國嘅邊緣。好啦，此其一。第二，你睇下大陸嗰啲食物嘅安全最基本嘅要求人啊，唔好講唔好去到人權嗰個層次啦嚇，唔好去到咩民主自由法治嘅食物唔安全係非常之普遍嘅啦。稍為有水嘅都要買進口奶粉嘅，大陸只唔知出幾多奶粉牛奶，啲係咪冇信心？啲牛奶多到要倒嘅，就算啲牛都係西方國家進口噶。佢有錢嚟噶，買啲荷蘭牛啊，咩美國牛、加拿大牛、澳洲牛入嚟， 紐西蘭嗰啲， 係啊，都冇用。如果喺大陸生產，人哋都係唔信嘅。跟住國民質素，國民質素，你睇下，我係反對種族歧視嘅，不過部分大陸人嘅行為係好黑人憎啊，好黑人憎，即係嗰種。冇教養啊！你落到嚟香港，你係令到香港人覺得好討厭嘅。OK， 你有乜嘢社會環境培養到啲人係咁嘅款咧？當然係我所講嘅行為嘅問題，但有部分人聯想到，喂，你一定嘅國家有啲問題，嗰啲人先至 behave like that。各種各樣嘅即係黑陰暗嘅嘢，喺咁嘅環境之下。你怎樣去推行愛國教育啊？請問怎樣推行愛國教育？咁仲有一樣嘢咧，我俾幾張照片俾你睇下。啊！而家我話阿 Nancy 係，你見到喂呢個普京咧，喺隔離訪問佢嗰件咧，就叫做 Oliver Stone， 美國嘅呢個出名嘅左派。美國的左派不同中國的左派啊，我不同香港我哋所講左派嗰樣嘅，即係左膠啊！美國嘅左即係左膠。訪問普京咁啊，喺最近咧喺國家地理頻道播出嘅啊，咁啊，佢訪問佢做原來咧個訪問斷斷續續做咗幾年嘅。普京啊，揸車咧車個油車河喎。我話仲有一張咧啊，仲有咧普京啊請佢搭飛機喎。是啊，飛機上去在那裡吃東西飲茶在那裡，那做了好。在訪問裡面普京呢、就 Oliver Stone 就問普京你的仔女怎樣、啊、普京就說、我有一個仔一個女，兩個都在俄羅斯做事，一個是從事科學工作，另外一個是從事教育工作，答得是很自然的、嗯、喂普京即係點樣説法咧？我大家有聽聞啦嚇、嗯，但起碼呢樣嘢佢講出嚟，都幾自豪嘅啫、嗯。我啲仔女係喺俄羅斯嘅，咁即係話，起碼佢啲仔女係信俄羅斯啦，係咪先？咁你如果你訪問任何一個中共領導人，即係高層咧，其實全國啊，你問下佢呢條問題，肯定答你啊啦。 嗯， 啲仔女喺邊？你的仔女 國家機密嚟嘅喎，呢個 係啊，國家機密嚟嘅。據講美國是完全掌握曬嘅啦。咁喺咁嘅環境之下，即係唔單止讀書啦，讀完書哦 ，OK， 你派去外國留學，我睇係好多國家嘅領導人，或者唔係淨係領導人，好多人都會想去外國留學。有部分人去咗外國留學，咁咧，如果你成日講外國嘅，依留咗學嘅人係咪要翻翻嚟中國服務先？咁你香大陸咧就反其道而行之嘅，越勁嘅就越爭取機會係留喺外國，嗰啲咧唔係好勁嘅，即係佢冇北流，佢要翻翻嚟咯。 係。 咁咧喺咁嘅環境之下，喂，你點樣說服香港人去外國？ 喂，大陸咪有個講法咯，就係話，即係有錢、有權力、有能力嗰啲就去曬外國。咁啊，之後咧喺中國就點咧？就留下窮人來愛國，佢哋走唔到啊嘛，嚇！ 咁仲有 咁頭先你所講嘅就係嗰陣時即係早年一啲研究大陸嘅嗰啲學者咁寫過，大概佢就研究過就係喺中共嘅部級嗰度咧，即係部長級嗰一級咧打上去嘅即係高層。大概就係有七成以上啦嚇，佢哋嘅屋企人都係有外國護照嘅啦嚇。咁啊而以往查到出嚟嘅例子咧，就係呢啲人咧嚇，佢哋屋企人唔單止係即係一本護照咁簡單，係幾本嘅。 乜咁叻噶 嚇嚇？佢哋啊，我唔記得咗係廣東嗰個陳兆基啊，定係陳良宇啊嗰啲咁嚇，佢哋就係即係有辦法咧，可以整到幾個身份嚇，咁樣再去申請幾個護照嘅。咁你除咗護照，就當然大量呢啲海外嘅户口啦，咁嚇咁 即係攞官啦，老婆仔女走曬揸曬外國護照啦。 今時今日你話上面點反貪都好啊，咁始終都唔係一個好完全制度性的反貪啊，咁嚇咁你對於呢啲即係中共最高權力的人，佢嗰、那個即係 個制約， 制約係點嚇？佢屋企人嚇呢啲財產嘅公佈啊，嚇佢屋企人喺外面嘅居留啊，咁嚇咁你攤出嚟講咯，咁嚇咁另外就係對於呢啲大權在握嘅人，其實即係香港人都係噶。譬如話我哋對於特首就希望有個廉署係呢啲種種嘅即係防貪反貪嘅條例係可以制衡到佢嘅嚇。任何一個人喺法律面前，佢唔係大曬嚇，呢啲法律係足以能夠即係制衡到佢嚇，或者亦都有議會可以監督佢嘅施政啊等。咁但係譬如話喺大陸咁冇錯，習近平個權威依家係越嚟越大。咁大家可以問一句，咁邊個嚟到去制衡習近平咧？ 冇錯 嚇。咁啊，黃岐山咧？黃岐山反貪嚇。 咪最近傳出好多嘅對黃岐山不利嘅消息添嚇，即係香即係。不單止香港人，其實世界很多人看，喂，你中共現在內鬥得這麼厲害嘛，即是黃岐山都被指他的親戚都有貪的、又是美國公民身份的，那你很難服眾的，在這麼難服眾的情況之下推行愛國教育呢，你說得不得了？不過這樣說，公平一點這樣說，中共在經濟和軍事上的成就呢，對部分人是有說服力的、有些人他是看這件事的，咁啊，佢覺得係嗱，無論國家點樣唔完美，佢始終係有啲嘢交到差啊嘛。咁我哋唔可以話係即係喺思想自由情況之下係你選擇啊，你覺得咁樣已經係可以 justify 你去愛國嘅，係你嘅決定啊。咁啊，頭仲有一樣嘢就話喺咁多，仲有你中國有啲嘢咧，譬如話你係覺得係好。點講啊？好反常嘅行為，包括中英聯合聲明到底仲有冇效嘅時候，你外交部全部都係飽學之士，好大部分可以話全部係去過外國嘅，會噏一句話，嗰啲歷史文件嚟嘅，已經冇現實意義，咁都噏得出嘅嘢，咁即係話所有條約以前簽嘅都係歷史文件嚟嘅，所有條約都係歷史文件嚟噶嘛，咁都噏得出嘅，你點樣去香港服眾呢？而喺咁唔服眾嘅環境之下，強推呢個愛國教育，那個效果咪即係逼反咯。 同埋我覺得有時呢啲國家嘅成就啊，攞金牌啊，呢啲神舟飛船上太空啊，邊啲即係深潛號嗰啲下海啊咁，咁呢啲無疑係唔可以抹殺佢嘅。咁不過有時就係、是自己中共自己做出很多反面教材，是將人心是推走的。譬如你講睇呢個劉曉波整個，即係我覺得好像死亡直播嘅嗰、那個過程，跟住仲要在佢個最後呢個死亡直播嗰度點樣係即係利用佢證明中共的呢啲仁慈寬大， 大恩大德啊， 大恩大德，但係令到 感激， 令到佢 黨。 屋企人是被迫不能夠去土葬，兼且是燒了骨灰底下咧，係要撒落海嘅嚇。呢、這個所謂是當地沈陽的習俗，但是呢個只有 3%的人是这样做的，在当地我看过就是他们那些的民政和殓葬方面所发布的官方数字，97%的人都不是去海葬的，所以就是这个这样的逼迫和对楼下那种这样的打压，其实已经是活灵活现看到就是中共是怎样对人的了。你这些很强大的国力底下，你对一些鮮活的生命是这样去对待，你将很多你的成就推翻，那李旺洋也都是一些 被自杀， 被自杀也都是大家看到荒谬到不得了，咁到铜锣湾书店案呢啲咁唔文明嘅嘢， 系 即系越境執法系赤裸裸去即系打烂一国两制嘅嘢，全部系发生喺香港人面前，有时好难会话香港人系唔点解会唔信你人心唔回归嘅，即系有时就一个即系寓言嘅故事吓，有只蝎子系嘛。嚇！一隻蠍子，就同一隻咩動物？ 青蛙， 青蛙嚇，過河咁樣 識撐嘅 嚇嚇。咁啊，只蠍子想過河啊，只青蛙就識游水咁樣啦。蠍子唔識游水，於是咧佢就叫佢只青蛙孭住佢咁啦。咁只青蛙就孭只蠍子過河啦。咁啊，但係咧事前就問啦，即係話：喂，蠍子，你唔好釘我喎，釘我就吉死我就浸死噶咯喎。咁只蠍子就話：我保證唔會吉你啦。咁點會吉你咧？因為我都要過河噶嘛。咁青蛙咁諗咧，就真係一齊即係送佢過河啦。咁遊下遊下，突然間只青蛙啊，俾人一吉，哇，痛到不得了。最後咧就即係死埋啦。咁跟住青蛙臨死就問只蠍子：點解你都要去釘我啊？吉死我啊！咁只蠍子就話：冇辦法，呢個係我個本性，就係係咁毒噶啦。嚇！咁呢樣嘢想講咩咧？就係、是、即係睇翻你話大陸有好多各種各樣嘅成就，冇錯係見到。咁但係當你露出你一個好惡毒嘅本性出嚟嘅時候，咁你之前好多啊攞嘅金牌升嘅太空嚇、啊，全部係抵消曬嘅嚇。有時其實即係香港人都好實在嘅嚇、啊。你見到一個即係、人，佢話我係即係好知書識禮嘅嚇、啊，對人係即係係好人道嘅嚇、啊。表面好談吐，好風光啊，各樣嚇、啊，身光頸靚。但是看到他是怎樣對他的仆人當狗那樣鬧，是踢他的飯碗叫他蹲在那裡吃的、啊、即直情是當他不是人那樣去對待的。那你看到一個這樣的人，雖然他身光頸靚，你心底是不會尊重的、啊、我就是希望即我們看到這個國家是正正常常施行合一、啊、他裡裡即裡裡外外、啊、都是他強大得來是有品有道德的，這樣香港人就會慢慢心就會即是明白的，明白事理， 民心就會回歸。 但是你一路如果沒有品沒有道德，齋有錢齋有肌肉的話，是即是沒辦法即是強迫人心回歸的。這些 人心呢目前呢真的不回歸的，但是現在這個蔡副局入了去做了，下一步會是怎樣呢？我們休息一會回來再談過。